泪水能补救，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，只能笑一笑问候。好在有千差万错，也没人跟说内疚，因为到最后我们才能拥有爱了很久的朋友。 若如初相见，若如初相见。 手相看今天共勉，此生亏欠千余万年，可惜人间未遇双眼，若是不相见，若是不相恋，唯有爱此生无言，万事如烟，似水流年，此生眷恋。 不必担心。

星期三或是礼拜三，不论什么名字吧，这都是一样。 许多问题想逃跑，不断生气，爱情必须保持清醒，也混沌。